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逛完街后，池小池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他再次去医院探望了赫尔普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是让可能还留在他体内的原主安心。陪着赫尔普玩了会飞盘，他接到医院护士的电话，说周开吵着要见他，说要请律师。赫尔普把脑袋往池小池胸口拱，池小池顺着赫尔普软乎乎的耳朵说， 把电话给他。 片刻后，周开沙哑的声音在那边响起， 姓山的，你给我滚过来。 池小池一点不带犹豫的把电话给挂了。 既然要挂，干嘛还接？ 池小池抱住赫尔普的脖子说， 就是专程挂给他听的。 061觉得池小池就是奔着让周开脑溢血的最终目的去的。很快电话又打了过来，周开在那头咬牙切齿， 沈长青，你他妈。 这次池小池连让他说句整话的机会都没给，果断挂断。大概是后知后觉的意识到，他再这么吊着就没有开口的机会了。等到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时，周开的气焰总算是收敛了不少。 沈长青，我有事跟你谈。 池小池一边和赫尔普对爪子玩，一边欣慰地对061说， 看看终于会说人话了。 他扮演的沈长青态度谦和道， 我知道了，你要请律师。 是。 池小池默然不语，见沈长青并未表态同意，周开也并不意外。他咧开嘴冷笑道， 哼，你怕了？你怕我把你和 Sam 勾勾搭搭，故意把我撞成这样，陷害我是老年痴呆的事情都捅出去。 看来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确能想到很多，那这大概就是双脚离地后聪明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的现实写照。 找吧。 周开从没想到沈长青竟会同意，一时没能转过弯来。 啊？ 听不懂？我说找啊。 不等周开再说什么，他继续道， 不过呢，需要我来帮你找。你见过的每个律师，说过的每句话，都需要经过我审核。 周开沉默许久，怒极反笑， 哼，沈长青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敢软禁我？ 周先生。 池小池的口气忧心忡忡，但面上却挂着浅笑。 现在医生的诊断是你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，外加强烈的攻击倾向。考虑到和您会面的律师的安全，这是不得已的措施。还有， 他微微抬起眼皮， 周先生，你最好早些习惯这种生活。 大厦将倾，周开这堵围墙谁也不愿意再立于旗下。在周开愤怒地摔掉电话后，池小池返回别墅。医送等三名仆人在昨天被池小池下达了逐客令，在今天一早医送最后一个离开，偌大的别墅里就只剩下池小池一个人。他倒是很习惯这种生活，看望赫尔普回来后就挽起袖子，一个人把别墅里里外外打扫一遍，把医送他们带不走的物品扔出别墅。 可能是所有事情都赶着扎堆出现，池小池打扫卫生时开着电视当背景音乐，却意外地在娱乐新闻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是莉莉，周开那位模特小琴。许久未曾露面的莉莉在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不时粉黛泪流满面，向公众、向被她侮辱的 Fiona 以及沈长青这个原配道歉。池小池戴着袖罩扶着拖把，认真看着电视里憔悴了许多的莉莉。莉莉是真的后悔了，至少她现在的眼泪要比当初做慈善时的笑脸来得真心的多。看完莉莉的发言，进入记者提问环节，061感叹道： 现在一定有很多记者想来采访沈长青的感受。 池小池继续打扫卫生，把沙发缝里的瓜子壳扫出来。这还是周开昏迷期间，池小池和061在客厅里看电影时留下的。池小池低下头： 如果我是沈长青，应该没什么感受。 说的也是，他在感情上不欠沈长青什么，周开没爱过沈长青，沈长青就算爱过，挨过这三年也早该烟消云散了，那就是为什么要原谅他。 毕竟从莉莉的言论流出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注定要告别一切公众活动了，这对于只是初中毕业、习惯于在摄影机前讨生活的莉莉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 原谅？ 池小池放下拖把，来到周开的保险柜前，驾轻就熟地对061说： 开一下。 061动手打开，池小池在里面翻了一翻，取出了一张房产证。 道歉后能不能原谅他是公众的事情，至于他破坏别人婚姻的事情，我只能说，第一，他住的房子挺值钱的，第二。 池小池举起手里的房产证，上面的房主一栏里填的姓名赫然是周开。 他大概没有想到周开会吝啬到这种地步。 而在池小池忙碌的这半天里，主神也为池小池选定了下一个要去的世界，将一个小型木马悄无声息地植入到089的随机系统中，主神将满腔的怒意扭曲成一声轻蔑的冷笑： 哼，没有任何人能离开这里，把系统的秘密带出去，任务者不例外，系统也不例外。他们是齿轮，是电池，是能量源，他们需要做的只有服从。只有齿轮磨损，电池耗尽，能量走空，他们才有进入垃圾桶的权利。 如果不是监察机构存在，池小池和061又没有违规行为，主神完全可以把当年对061做的事情再做一次。现今061与池小池他们谁都不知晓对方的存在，因此主神打算采用他最熟悉的手段，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让池小池甘心情愿地留在某个世界里。主神的盘算池小池和061尚不得知。打扫卫生完毕，池小池去机场接了沈长青的父母。从沈长青的家乡到温哥华坐飞机加上转机要18个小时，沈长青现在在多市算是半个名人，不好在机场露面。他熟练地以经验甩掉了跟踪的记者，和二老约定了在出口见面后，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沈家父母和着人流走出。二老均是一脸的风尘仆仆，戴着墨镜的池小池自车上走下，他不像往日在公众镜头里那样穿着得体，一身休闲服再加上一道长围巾，胜在得体又干净。除了身高比一般人打眼些，暂时没人认出他是最近各类新闻的宠儿。看到沈家父母，他摘下墨镜迈步向他们走去。沈长青的身高是隔代遗传，父亲比他矮上整整一头， 更别提娇小的母亲了。这一高一矮，一整洁一凌乱，站在一处总略显违和。沈母刚和他打上照面，就惯常唠叨起来： 哎呦，等急了吧，都怨你爸，没出过国还逞能，说他能找着路，结果跟着人走，走差了吧，还死活不让我跟你打电话。 所谓母子，就是哪怕一年半载不见面，一句话就能把你拉入人间烟火中。作为一个小领导，被妻子在儿子面前揭穿，沈父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，直摆手道： 哎呀，说这干什么，说这干什么呀。 池小池笑了，他小声叫道： 爸妈。 沈母看着儿子： 哎呦，瘦了，跟小时候一样，不晓得好好吃饭呢。 我已经比以前胖一点了。 池小池说话做事向来目的性极强，他用理智判断，沈长青的父母可能会责怪儿子多年来不联系，所以先卖个惨再说。在处理和成家关系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动用理性，判断按照对方的性格可能表露出来的情绪，并做出应对。他早就习惯这样做了。但当看到沈母的眼泪时，池小池愣住了。那头发微微蓬乱，急流染白的碎发垂在额前的女人没头没脑地说： 跟你爸一样，什么都不说，怎么就不说呢啊？爸妈一直在家等你，过得不好怎么就不跟爸妈说呢？爸妈接你回家呀。 温暖的带着经济舱机餐香味的怀抱，把池小池紧紧地拥了进去。